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嗱，头先我哋一开始就讲呢个英超奇迹啦，呢、這个李斯特城。咁咧就我就话呢个你要环境就啦，第二咩咧战术咧你要就先得嘅，踢防反咧唔系咁容易，豪门嚟讲咧系唔得嘅，因为老细系要足球 entertaining 嘅， 系 要表演啊，要圆木嘅进攻足球， 同埋要系即系嗰啲传球要 系啊，即系要一个巴塞式嘅踢法啊等等咧，所以你见到无论拜仁好、巴塞、皇马、曼联、曼城，全部都踢进攻足球，系弱队。自視為弱隊的球員的球隊啊，先至可以忠實地去執行防反，即係防守反擊。因為個老細唔會向個領隊施壓，係要你踢進攻足球。咁所以咧就香港就算換咗領隊都好啦，換個第二個領隊都一樣，因為北京個大老細咧，佢係唔會明白香港是应该做啲乜嘢，佢係會用一個黨嘅意志去壓迫個領隊嘛。咁所以。我告诉你費格遜的年代不会再有的。再换一个就算摩连奴都好，曼联的成绩不会有大改善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教练本身費格遜是大过曼联，所以他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在更衣室里面可以压到碧咸，拿个鞋掟穿他，跟着卖走他，跟着史谈走去写自传唱衰我即走。其实史谈写得很好的，在曼联里面是吗，即走即刻卖走他。是吗，即他就是即冇办法再复制嘅一个人。 是是。 但你想想而家老世要你踢进攻足球，明明摩连奴已经是一个例子嚟嘅，其实。是 吗，即车路士是踢防守㗎嘛。 本身亦都是防守强嘅球队嚟。但你加入咗一啲巴西嘅球员等等呢，好明显就要踢啲 entertaining 嘅足球。悦目嘅足球。进攻悦目流畅。交波二十四脚之后射龙门入网嗰啲，即系美斯嗰啲， 系啦，巴塞嗰只啦， 系啦，所以我就话 奥拿奠定嗰 老细足球就系豪门，即系等于香港一样。而家香港踢嘅老细足球，无论你系云尼亚利好、阿里云尼好、云交好、云格好，俾佢教都死嘅。其实，所以咧，林郑最近咧，大家记住。呢、這個女人咧，每到季尾咧就話自己退休嘅，就話自己唔再搞波。上一季就接受呢個《蘋果日報》訪問，就話自己辭官啦。今季就一早就落立法會講，就話自己官到無求，就膽自大。就喺鉛水事件裏面就痛罵呢個泛民黃碧雲，逼啲官員飲呢個鉛水， 係不道德政 治。係啦，我成日都話嗱，如果一個人無求，佢最終係要咩咧？就係要個 legacy 啊嘛。我唔追逐權力。咁我要咩呢，咁我梗係要虚名啦。 係囉，要名流青史啦。 係啦，咁就梗係好简单啫，即係一个导演咁呢，佢已经去到唔翻身票房啦。係咪，咁佢梗係追求咩呢，攞奖啦。係咪，最终就係要喺呢个电影里面成为一个即係大家致敬嘅人物啦，咁样传奇啦，咁样。咁可能拍一啲冇咁商业化嘅电影。林鄭就好奇怪啦，佢官到無求，佢居然就企喺權力嗰邊嘅喎。 越拍就越爛啲片， 而鬥爭嘅對象竟然就係泛民喎。嗱，呢個亦都好奇怪，我覺得。如果你係官到無求，你咪應該企翻喺民意呢邊咧，你嘅政府民望已經咁低，咁你企翻民意嗰邊，你咪自然民望啊超越阿曾俊華啦。但原來唔係，佢係更加強硬，比梁振英更加強硬。體現喺幾樣嘢嗰度，退休保障。每一次搞个退休保障咨询会，串嘴不得止，接信仲要串人几句， 仲要唔接啊！ 有一次直情系民协走去递信，仲要走去串人添。呢啲就从来都唔系政务官嘅训练。政务官系咩咧？信照接，揸握完手影完相，就算你闹，照样笑笑口。系嘛？呢个大家都知道，喺镜头前面系紧要。第二，你冇民意授权，你本身系处于道德低地。 系 闹你一个人，佢有民意代表。咁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反驳的。但这个林郑失常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借机会显示他既走入群众但又强硬。 还要是走入离你那里挑机，我够胆同你。 我够胆在你看看退休保障先喐周永新博士。一个跟他工作了这么多年 佢而家今日話喺陳志雲節目就係回憶社署年代乜乜乜呢啲咁嘅嘢。 哦， 一陣間先講佢嗰個學運歷史係虛假。呢個咁樣嘅周永新就俾佢嚼， 係， 然後反面為咗要 defend 自己嘅方案。 仲要去質疑翻周永新嗰個學術的個， 不斷周而質疑周永新嘅學術地位，等等呢啲咁嘅 樣嘢，真係 係嘛？一個根本就絕對唔係一個 proper 一個官員啊！你揾得人哋坐嗰個扶貧嘅諮詢委員會，唔係一個合適嘅做法。 係 最終佢唔受你駕馭。嗱，你揾佢嗰陣時候，你諗下喎，你當初你自己咩動機都係揾周永新， 嗯， 係嘛？到佢最終唔聽你點嗰陣時候，你反而喐翻人， 係 呢個係不道德行為。 同埋你個意圖已經不良啦， 係啊， 即 係 你其實係想揾一個學者，以學者用佢個名，但係其實就係幫你做宣傳喎。喂，但係學者有佢自己理論上有佢一個嘅即係學術嘅， 咁佢個目的咪就係即係想碌人哋卡 咪咯？咁你揾個你揾個國力嗰啲畢業嗰啲博士， 咁你咪揾陳章明啊，屌鄭琴淵咯，鄭琴淵都係博士咯， 係咯， 鍾樹根都係博士，郭佩凡都係博士， 揾啲咯， 你咪成棚騎騎你黐黐外外坐埋一台，咪扶貧委員會咯，就係嘛？佢又唔係喎，佢要借周永新嘅名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人機心係相當之深沉啊。 係啊， 佢係咩咧？佢係玩緊當日皇后碼頭嗰個遊戲， 嗯， 踩入去。佢好打得嘅名係點嚟咧？就係、是、當年面對喺記唔記得踩呢個皇后碼頭嗰陣時候，單拖入去 朱海迪 啊、陳景輝啊、梁文道嗰扎友包圍佢， 嗯， 咁然後咧就去涉戰呢個社運界嘅。咁佢諗住就喺嗰個嘅退保嗰度就照做返呢樣嘢。呢個 show 唔係做俾香港人睇，係做俾北京睇。 嗯， 就係話梁振英強硬，不過冇民望，做唔到嘢。 係 阿姐我強硬之餘有民望，亦都做到嘢， 仲要肯走入群眾， 係啦， 跳機。 咁亦都有咩咧？佢就有所謂班底。 係 佢跟住之後咧喺。最近咧就主動啊，我所知係 Now 電視台嘅人話翻俾我聽，係主動自己要求上去李鵬飛嘅節目嘅，大名大放。 哦 ，OK， 係係係。 嗱，唔係李鵬飛邀請佢 嘅， 李鵬飛同佢冇兩句，根本甚至亦都關係唔好添。就係上去發表一個消息， 嗯， 只係講一個好清楚嘅 key point， 就係下一任特首要有班底。 嗯， 嗱呢個我覺得係完全衝住梁振英而嚟， 係 係嘛？如果你官到無求，下一任關你差事啊？係咪先？係嘛？你都就嚟退休啦，好似嗰啲余中儀啊，嗰啲咁樣， 係咯，翻英國啦，咁嗰啲咯。 你咁中意咁恨同你個仔女喺英國嘅生活咯，咁你咪翻英國咯。 係 咁恨你嘅感情生活好孤單咯，咪攬住老公翻英國。 係咯，喊曬咁樣。 係咯，咁咪點解走去居然 comment 喎？ 係咯， 即係你而家係咩啊？你第二把交椅喎，你講緊現任特首冇班底喎，講緊現任嗰啲官員你唔識嘅喎，佢話係到組成咗政府之後先至知道佢哋係邊個喎，呢個指控其實相當嚴重，即係話梁振英 佢冇料到啦， 係冇料到嘅喎，係即係話嗰啲雜牌軍， 係 啦，雜牌軍都唔好話詹美華迪啊呢啲咁嘅球員，咩馬列斯啊咁樣，其實就係呢、這個李健和、 鄭智咁樣， 再加呢個陳七。鄭智係嘛？幾件蛋散咁樣就組成一個球隊去踢英超啊！即係你而家串緊人啊嘛！好啦，你只要將兩個訪問，今日陳志雲嘅訪問夾埋一齊睇， 嗯， 你就會明白佢真正嘅意思係乜嘢。 原來下一 part 就係話我有班底，係 啦，好多人就話咁你有咩班底啊？政務官會唔會跟你玩啊？嗱，因為我所知咧。在呢段時間裏面其實特別是呢一年、 嗯、 政府裏面的政務官對林鄭月娥有相當大的意見，嗯、就是因為佢成日去開人拖，不斷喺度訓斥嗰啲嘅政務官，特別是很多管錢嗰啲，佢、 嗯、 要逼佢哋開倉啊，派米 啊， 嗱呢個亦都係民望工程之一嚟，咁、 嗯、 所以咧就好多卅零歲嗰啲政務官已經係怨聲載道，對佢個仇恨超越六百九。因为呢条友闹人唔使本，同埋佢觉得自己好叻，我识晒你唔识、嗯，我到我话得，点解你话唔得？即系佢嗰个嘴脸咧，系令到好多政务官系顶唔顺，因为政务官始终都系讲咩咧？讲理性嘅辩论， 嗯， 你要用个论据嚟说服我嘛， 嗯嗯嗯， 而唔系话你用你嘅官威嚟说服我嘛。咁所以咧，下集就系咩咧？就系话佢话个班底咧，原来终于揭晓啦。佢就話：原來當日1979年咧，佢都係呢個學生運動嘅一份子。 社運分子嚟嘅。 我就要問下李永達啦。如果李永達喺呢、這個，佢好似有個網台嘅節目叫《高達順風耳》，就希望佢講清楚啦，究竟當日林鄭月娥係咪喺當年港大學生會 同埋學生運動裏面係 play 一個好關鍵嘅角色、 嗯。 我所知就絕對唔係，其實就似嗰啲咩咧？似嗰啲網聚嚟嗰啲朋友咧，即係一個 fans 嚟嘅啫。其實 係、okay, 即係路過坐低咁樣， 係啦，路過坐低，根本嗱，坦白講，1973年大家知道港大學運裏面兩大派別，一國粹派， 嗯、 國粹派咩支持四人幫路線， 嗯、 就係、是、阿陳旭祥啊，而、嗯、家。經濟日報馮兆波啊、梁錦松啊， 嗯、 或者曾玉成的前妻啊，唔係麥華章嘅前妻啊，嗯、曾玉成的細妹啊等等嘅，崔以雲啊呢扎，呢扎係咩咧？就真係咧名媛堂做大本營啦，即係歐科大本營嗰扎啦，就係國粹派。另外一派就係咩咧？泛民嘅 prototype 啦 ，version 1.0嘅泛民，就係港大嘅社會派。 嗯、 社會派就係楊森。李永达、麦海华、善仲佳呢一班啦，从来冇人 mention 过林郑月娥， 或者郑月娥， 或者郑月娥 ，never 系。咁你话有呢个所谓嘅社会服务队落去探下艇户，有冇同学生会参与咧？唔、出奇 系。 但系你话系咪学运分子咧？我就真系好成疑问，我觉得。我希望阿肥仔达听到之后咧。就澄清佢同林鄭嘅關係，究竟佢係咪佢班底嘅一份子？嗱，佢呢兩個人，善仲佳、李永達，即係話嗱，兩個都唔選立法會喎。 係， 咁即係話會唔會下一屆 即係吸納佢做官員咧？ 係啦，吸納咗佢哋做官員咧，或者做副局長咧， 係 成為佢嘅班底咧？咁、嗱，坦白講，喺 Post 689之後咧，能夠打民主黨牌嗰啲人咧、就有優勢嘅。如果共產黨真係以針對港獨，分離主義運動等等激進運動，佢、一定要拉住和李飛中間派。咁嘅話咧，其實最能夠合作得到嘅咧，我相信，因為佢試過合作一次，2010年就係民主黨。 同埋呢班人本身嗰、那個都唔知佢血液裏邊係好願意合作噶嘛。 系啊，即系呢啲叫做 黄成志啊，狄志远嗰啲开晒口话想做官。 系啦，呢啲就系等于呢个 A V 里边嘅屈辱系列啊， 喺侧边帮拖嗰啲或者系 都唔系，即系个老公翻咗工，个少妇俾人呢个嗰啲，咁就本身收尾会配合噶嘛。 系初初有个人就入侵咁， 系初初嚟送嗰啲速递员啊， 速递员 系啦，速递员 或者系跟住佢， 或者隔篱屋嗰个速鼠咗入嚟嗰个，初初就反抗嘅。 系 咁，但系去到我谂15分钟之后已经就唔反抗噶啦。 系 咁，呢个就系反即系民主党嘅一个，即系都同屈辱系好相似。咁咧就跟住享受添啊，仲有咩？ 系 咁咧就，所以我觉得就呢、這个亦都系一个 message 嚟。今次上去陈志云，今日上去呢个节目去，去讲佢个班底啦。 系 咁，亦都第三个人咧，我谂大家好冇留意嘅，都系嚟自民主党嘅中委会。 嗯， 而家好似唔系，就系罗志光 啊， 系啦。我喺公务员嘅朋友话俾我听，最近食饭佢话咧，罗志光喺政府总部好似翻工咁啊，而家。 系， 即系话喺政府总部出现嘅时间啊，就好似一个公务员翻工咁。咁佢就系林郑月娥喺呢个福利政策里边最主要嘅侍郎啊。 系， 咁亦都系咧，同佢喺港大年代已经认识噶啦、 哦， 关系相当深厚，系、 okay, 有私交添。 系， 咁所以咧，今日咧，你睇立场新闻有一篇文系社工总工会写、我觉得写得几好嘅、叫做《罗志光是林郑月娥的刘江华》。 嗯。 咁大家就參考一下，你知佢個班底係咩啦？嗱、起用泛民有個好處咩咧？你會吸引到一班和理非嘅人。 嗯， 而呢班和理非嘅人咧，就咩咧？就係、咧，本身佢哋都因為而家 A、B、C 啊嘛 ，anyone but CY 啊，咁所以你反六八九嘅陣營裏邊咧，你陳雲嗰邊你唔掂得噶啦嘛，本土派唔掂得啦嘛，咁你跟住長毛人力社記你都唔掂得噶啦嘛。咁就公民黨嘅串嘴嘛，即係喺北京覺得嚟講，同埋歐建華國勢力嘛。咁剩翻就係咧一紮叫做温和嘅民主黨啦。咁、包括善仲佳，你睇好低調啦，過去 係喎， 嗰一年兩年，其實選咗上去都唔知做過咩、就陶韻新啦、李華明啦、羅志光嗰啲一紮、如果下一屆要撥亂反正嘅話咧，呢、這個就係成為林鄭月娥最大嘅政治本錢。 我竟然就是呢个民主党嗰啲嘅骨干， 我觉得是啊！你睇到今日，即系话嗱，我哋老朋友嚟噶，我哋以前读书嗰阵时 候一齐搞社运咁样。 点解佢要攞社运嗰张卡嚟碌咧？系咪嗱？你谂下，唔正常噶，佢咁多年啊，系从来都隐瞒呢样嘢， 系 隐藏呢样嘢，佢唔讲冇人知道。我话俾你听， 事實上亦都唔係。佢唔講根本冇人知 係。 我覺得而家就係咩呢，而家個政治上嘅需要。 認識認識嘅。 第一 啲泛民 數人社運抬頭。 嗯。 大家知道共產黨要搞僆仔。 嗯。 你要同社運掛上勾嘅話呢，就係即係嗰啲叫做咩呢，嗰啲 sales 都係咁嘅。都係即係等於陳章明一樣。係、我認識嘅老細㗎。 哦 係。好熟㗎。係 係。 即係嗰種嘅，即係大家即係話我哋自己人嚟嘅，即係同一個 school 出身嘅、我都做過社運人士，我都搞過學運嘅，我知道㗎。其實我知道嗰啲嘢其實唔係咁做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 show 一啲所謂政打政治牌嘅，其實亦都係相對於六八九嚟講啦，係一個死症嚟㗎嘛。因為六八九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佢嘅孤家寡人嘅程度，等於呢個望夫石一樣。是完全沒有溝通的能力， 沒朋友的， 他不單止沒有朋友，是沒有溝通的能力的。你看到今天他出來回應人家說你的女兒寫律師信這件事、再加上就是說那個飛天珠說是鬧喊人的，他的回應你看到他是一個惡到不得了的人，他居然就是說那個報告書裡面沒有說我怎樣整喊人，那就真的沒有了。 現在問你有沒有， 是現在問你有沒有，跟著他又說到他的女兒寫律師信跟他沒有關係，好像是系嘛？即系，但系我系人都知道你喺后边督佢出嚟写噶啦，嗰封信系。如果你要俾资料，使乜写律师信啫？写封普通信得啩？ 系咯， 系嘛？打个电话俾机管局都得啩？咁啊，点解写律师信咧？ 系咯。 咁所以我就话佢已经系，而家已经吹得好紧要系咩咧 ？Write off 啦。 嗯。 咁咧就亦都牵涉到咧，上周五一反水货咧一场闹剧。 哦。 顺手讲埋啦。 系。 就系咧，事先咧就吹得好行啊！你记唔记得？ 系。 在网络媒体里面、包括吹到连法轮功都知道，就是中联办联同梁振英 近身 大佬走去将5月1号的这个反水货游行变成一场旺角式的掟 砖 骚乱 事件，不过就阴谋的流产的。 但我就不明白，连法去到法轮功的话都很洋的了，真的。是吗？法轮功我觉得除了江泽民的阴谋之外，他不太理香港这些中联办的阴谋的嘛。那就居然由法轮功那边传出来。咁咧就呢个所谓嘅五一啊，叫做香港旺角骚乱翻版咧、就已经传遍成个政界。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陈云之前已经出咗个 post 噶、就话复兴会又唔会参与定咩嘅，佢讲就话。咁然后跟住去到当日咧，就呢个梁金城咧就话咧法国有人渗入， 系 准备搞事，咁就宣布 建国派嘅人渗入喎。 系啦，建国派咁我就。 十年都夠，建國派咪真係其實陳雲嗰邊咧， 咁咧就另外就係話有一啲叫做佢冇講係梁振英嘅，佢反而係話係陳雲嘅， 係啦，似係嘅 嚇。咁就成件事就係一個不了了，即、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古古怪怪嘅情況，但係結束咗。 係 嗱呢個陰謀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其實唔係喺法輪功嗰度，而係好多政界嘅人話俾我聽，喺張德江嚟之前 啊， 係需要做一場騷亂， 係 個原因。不是只是六八九，而因为现在中纪委的工作组进驻去调查这个港澳办和中联办涉及的纪律行为和贪污问题，所以呢只要香港陷入一个动乱的形势，就可以大条道理呢，就是说喂大佬，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搞我， 就是说就是说我这个詹美华迪要为这个球队争标，我走去揽女你的东西你不要理了， 是的， 即系你求领队都唔好理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有个咁样嘅一个阴谋论，嗱、就希望张德江嚟嗰阵时咧，就为呢个黑拉呢、這个强硬路线定调， 系 咁样咧就顺理成章咧，就令到梁振英嘅 campaign 咧就可以咧开绿灯啦，嗱、有冇咁嘅可能性咧？我都系有的，但系咪想渗入去梁金城呢个活动咧？我就唔知道，冇证据， 系， 但系咧你话有冇乜动机咧？我一路都觉得呢有啲好奇怪嘅，其实嗱，咁啊黎明开演唱会都俾井水闸闹啦，话佢污蔑中国帆布， 系啊， 咁点解有啲人去见达赖喇嘛冇事嘅呢？ 好系啊， 喂大佬，里面又有疆独，有壮 丁， 又剩咯，系乜？点解等佢开拖都开黎明拖嘅啫？其实系乜？点解唔系见达赖喇嘛嗰啲人嘅呢？其实即系我觉得又好奇怪嘅，其实。即系我担心啊，黎明一怒之下加入大爱同盟添啊！即 即係成為阿何韻詩同埋阿呢個黃耀明嘅戰友添啊！我覺得 咁都好嘅， 係咯，即係佢講真話咁樣，即係俾呢個大公報咁樣攻擊， 係 嘛？咁嗱，你諗下又亦都係我成日話咧，有一種好，我嗰啲節目講過好多次嘅。 嗯， 每當香港有港獨嘅情況出現咧，某啲人係好高興嘅， 係 興高采烈嘅，包括全國獨立黨出現啦， 嗯， 包括上次豪衝破獲呢個所謂軍火庫啦，包括做炸彈事件啦，包括到而家香港民族黨嘅成立， 嗯， 其實好多人好興高采烈嘅喺建制派裏邊。 嗯， 我成日都唔明白，既然你講到分裂諸行為、心痛互絕， 嗯， 令到國家陷入萬劫不復之地，點解佢哋咁高興嘅？ 係 係嘛？即系等于你发觉你老婆拍 A V， 你喺度拍手掌，系咪真系模一样嘅？其实 系 即系兴高采烈左报啊，宣传机器环球时报啊，好似即系呢个开心大发现咁啊！其实 即系其实等于好似系老，其实系屈个老婆拍 A V 嘅成机就刮佢啦， 系 啫嘛。其实就不嬲想开佢拖好耐噶啦。 即系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嘢咧就不迟不早啦。用翻共产党嘅阴谋论咧，就系不迟不早，偏偏咧就喺呢个。十二月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 選舉 係， 然後 跟住同一時間就係北大河會議 啊， 中共中央北大河會議就決定下一屆行政長官嘅人選。 嗯， 而喺呢個時候就呢個港獨運動就風起雲湧。 嗯， 不遲不早，你問我，我覺得真係有古怪嘅，其實呢啲。咁但係咧，你問係咪可以再策動一次掟磚啊、旺角式嘅騷亂或者咩咧？我覺得又唔係咁容易。 嗯。 因为呢啲嘢呢啲招数呢就 其实你用过一次大家就 feel 到有古怪嘛。 即係數人用完一次設定咗个背景下一次就老江湖啦。 係。 你明唔明即係你好难再用返數人嗰个嘅个参啊。 係。 去令到啲人跟你去做嘢。 同埋你去参与嗰啲都有个戒心㗎嘛。即係譬如今次咁样去可能都系去上水諗住去。搞水客嘅，但系真系 feel 到勢勢唔對就會褪啫嘛，即係好似金金大師咁樣都係 會噶。我覺得而家同埋咩咧，就係咧，大家都知道敏感時刻嘛，係 啦， 包括立法會選舉就嚟啦， 係啦， 咁就亦都係咧好多大家都知道，其實坦白講，梁振英嗰啲招數用到大家都識噶啦嘛，真係。即係黑白無常一樣喎，大佬周星馳都話你穿曬崩喎，你隻腳喺度就係咁啫嘛，所以佢無論講乜，啲人都當佢講大話。所以實際上，我覺得就係嗰個嘅即係強硬路線繼續落去，而令到六八九連任呢樣嘢咧，我覺得係難嘅。 嗯， 共產黨最驚係咩呢？就係香港，因為佢本身經濟唔穩定， 嗯， 而香港呢個所謂嘅資金嘅救生筏咧，都出事嗰陣時咧，其實就大鑊嘅。 係。 佢其他嘢佢唔關心，我覺得就反而係 咁多錢喺香港啦。係你巴拿馬文件嗰啲見到， 所以點解就唔係你查查我啲原因嘅？ 呢個梗係有一條龍嚟嘅， 一條龍嚟㗎。係啊，點解即係我今日聽阿黃繼儀解釋，就話啲悲喪私隱專員嘅建議，所以就 要冇乜乜呢種查查咁多年都係咁咧，唔知。 喂，同埋好簡單喎，私隱專員建議你可以答佢㗎嘛。喂，大佬，我喺政府做咁多年，如果嗰啲 ombudsman 啦，嗰啲乜乜專員、乜乜專員嗰啲建議，咩法改委嗰啲、法改會嗰啲建議，政府唔係全部都會落實噶 嘛？我哋唔一定要接受。 包括審計處，而家串到咩？審計處報告發表同時啊，嗰個部門已經發反駁啦，已經係你記唔記得拆單？ 係 話佢唔知買電腦啊，而家為咗唔想過財委會啦，將佢一張單一個禮拜之內審啲嚟三張單嘛。大佬嗰頭審計報告發表啊，嗰頭消防處已經自己出嚟講啦，係而 against 緊呢個審計處。咁點解突然間呢個公司註冊處又咁聽話？ 係喎，咁配合私隱專員咧， 係嘛？我哋夠話想要普選咯， 係咯。 咁你又唔做， 係咯？ 我哋夠話要呢、這個呢、這個咩咯？新聞自由咯， 係咯。 咁你又唔理，咁點解呢啲咁嘅嘢你又會？其實咁 minor 嘅嘢， 好 minor， 你又臨走去做咧？ 同埋真係你做咗咁耐行之有效，點解會到而家呢個 moment 先會出現呢件咁嘅事咧？ 嗱，同埋最主要就係當然你話可以亂咁剔，有啲人話，但係問題就係咁啦，佢要抽牛算帳、抽秤你嗰陣時候，你就麻煩啦。咁呢個查察其實亦都大家我喺傳媒即係喺周刊做嘅時間，亦都知道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調查報導裏面一個幾重要，特別係今次呢個巴拿馬文件咧。其实不厌其烦再讲点解姜国元啊，佢哋嘅角色咁紧要嘅，就因为巴拿马文件里边咧，而家就系一个叫国际调查叫调查报道记者协联盟，所取到嘅一大扎嘅文件，呢扎文件嘅数量系几十年相当之多， 系 咁咧嗱，佢已经系几年前咧，大约两三年前亦都系攞咗一次噶啦，咁嗰次就揭发到咧，政治局常委包括前 領導人鄧小平等等嗰啲嘅後家人咧，其實都有 BBI 公司。咁、今次呢一批咧就係、是、一間巴拿馬嘅律師行再洩漏出嚟，包括喺電郵裏邊叫人核實嗰、那個即係簽名啊等等嘅式樣。如果你冇本地嘅傳媒配合，去核實嗰啲身份，你係唔知嘅。譬如劉明偉嘅簽名式樣，你要對翻上市公司、公司年報，去查翻，然後核對，咁先知道係咪佢噶嘛。 而嗰啲就係通過查察就係查到啦。 係啊，你如果唔通過查察嘅話，你唔知嘅有啲嘢。譬如有幾樣嘢啦，譬如嗰啲公司擁住啲咩咧？譬如阿成龍嗰只狗擺喺個貨斗嗰度，咁有一個車牌啫。哦，原來係間公司擁嘅。咁你查到間公司叫做叫做高登仙都好啦。咁你都要知道你唔知道高登仙係邊個噶嘛？ 再 check 就 check 嗰啲董事。 係啦，咁你 check 又在公司註冊處一 check， 哦，原來係 Jackie Chan 咁樣。咁你先知道哦，原來呢條友咧就將只金毛尋梅犬就放喺個貨斗嗰度。咁中間嘅過程咧，就而家嚟講係以前咧，我記得就好快嘅，好方便。但係而家佢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咧，實際上就係阻礙咗你。坦白講，一般人是不會走去 search 呢啲咁嘅嘢。你話會不會侵犯人哋私隱咧？除非你要衡量啦，除非呢個濫用查冊服務已經去到好普遍，包括攞嚟追債、尋仇呢啲咁嘅嘢。如果唔係嘅話，呢啲係一啲所謂 public record。 咪係咯，你其實公開資料你咩私咩嘢啫？ 嗰啲 public record 嚟嘅。咁你亦都冇一個好 strong reason 就係話濫用嘅情況去到好多人投訴。 又或者是那些人的私隱因為啲公開的 record 而受到侵犯。 咁我覺得你要私隱專員，你要 disclose 喎，究竟有幾多少人是因為呢個查冊，佢覺得自己的私隱受侵犯？係咯，你唔好計嗰啲上市公司嗰啲，係嘛？嗰啲嚟講係應該受到監管嘅，受到輿論監督嘅， 係咯， 係嘛？有邊啲小市民本身佢哋嘅私隱受到侵犯咧？ 喂，如果你咁樣計，如果填土廳嗰啲查冊都要搞嘅咯喎，咁講私隱啊嘛。 咁正路我話俾你聽咧，就係骨牌效應。係 啊， 佢搞完公司查冊嘅話，佢就會搞其他嗰啲。我覺得係，亦都係令到大家即係將成個社會嘅透明度進一步降低。 係喎， 即係而家已經香港已經係撲街嘅，佢要仲撲街啲。 係喎，係喎， 係咪？你諗下嗰啲填土廳啊，嗰啲再 close 埋嘅話，喂，大家以後嗰啲咁樣嘅調查報道唔使做啦，就好過炒姜國元。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嘛，淨係閂門、熄燈、放狗、落閘， 成個調查報道呢一個概念都成毀滅咗。 係啊，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做調查報道嘅困難係咩咧？我哋所謂 deep flow 就係呢個深喉啊，就係嗰個爆料內幕人咧。你喺美國你好容易啊，我。地嗰個大啊！我唔喺紐約，我可以走去華盛頓，走去加州。但係你香港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好容易 identify 到嗰啲深喉係咩人。所以好多時咧， 個資料來源 係啦，資料嗰啲人係咩人？咁所以好多時係靠記者自己嘅用公開資料嘅方式去拼湊埋嗰啲嘅個 picture， 嗰個 puzzle 嘅 picture 係點樣？咁如果你連個公開資料嗰樣嘢你都控制埋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嗱，你問我，我真係有陰謀論睇呢樣嘢，又係不遲不早。點解喺巴拿馬文件揭發之後，然後去做呢樣嘢？你有冇嗰個嘅 sense？ 如果你話完全冇政治無關，好似黃繼儀咁講，係完全同政治無關嘅，咁點解係推出呢個政策嗰陣時，你唔睇一睇先話，大佬而家風頭火勢，正路你都好啊，好威應該， 你都會估到啲輿論梗係話。兩件事有關啦，同巴拿馬文件呢件事 係咯，同埋正路都好好啊，應該係冇理由供風頭火勢。琴日先至喺明報門口示完威，係咪？你就整壇咁嘅嘢出嚟先得噶。所以我覺得即係令到香港人好不安，因為坦白講，而家香港人係的而且確係即係神經緊張嘅。個原因就因為個政府太撲街，已經係冇信任可言。就算佢話太陽係東邊升起到，香港人都唔信嘅。 是 因为他觉得梁振英是一个 compulsive liar， 是 强迫性讲大话的人的。所以他老婆就是一个强迫性暴走的人的。所以呢就大家都不信他们的。所以你现在还做这些东西，你正路如果林郑月娥你讲到自己这么把炮官到无求，你应该 call 停。喂，坦白讲你是政府司司长。你不要告诉我梁振英所有扑街的事不关你事。是吗？因为政务司司长其实是没有 portfolio 的，没哪一份政策是归他管的。实际上是什么都归他管。因为什么呢？他是 chair 在政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叫做 policy committee。这个 policy committee 里面呢，就 before 那些文件呈交给行政局、 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讨论之前，先要我们叫个 PC。个 PC 是什么呢？就由常秘去 present。 咁咧就大家係辯論咩咧？唔係講政治，係講政策。 嗯。 而呢、這個樣呢、這個會咧係政務司司長 chair。 而政策就係即係辯論嗰個利弊啊，有冇俾司法 上到去行會啦嗰啲，先至係講政治嘅啫。有冇 JR 啊？ 嗯嗯嗯。 輿論點睇啊？咁、okay, 樣、okay.。咁所以梁振英嘅政策失誤，你問我。同林鄭月娥絕對有關，因為你坐喺 PC 嗰度、嗯，你係有權阻止呢啲撲街政策出街嘅。其實係咪？你唔可以就係話啊撲街係佢啫，我唔係 你撲街啊，我撲街。 喂，而家咪就係咁啦，而家你冇班底，我有啊。咁咯，你睇下我幾多人咁樣。即係講到好似呢幾年佢唔喺政府裏面咁樣、嗯， 等於當年啊梁振英話，即係嗰啲行政會議佢係即係召集人，但係董建華嗰啲 跟住佢就不斷喺北京鬧呢個曾蔭權嘅房屋政策喎、啊啊啊。喂，大佬你係行會召集人，啊、你坐喺度，如果你覺得個房屋政策唔妥嗰陣時候、啊，你唔可以 call 停佢、 嗯， 你唔可以發爛渣，又講到同佢冇關嘅喎、啊。所以我就話，而家香港嘅政體係一種集體不負責任嚟、啊，其實 集體不負責制 係啊，大家都唔需要負責嘅。总之而家大家就将个波咧抌落去，抌落俾六八九，六八九就抌落俾邵善波，咁就搞掂啦。嗯、再唔系就抌，我觉得六八九最叻，最后一招咪咧抌落去龙虾嗰度。 系佢老婆， 系啦， 佢屋企人， 系啦，抌落龙虾嗰度，我觉得就搞掂啦。因为龙虾就本身已经亦都系冇观众缘啊嘛。 系， 即系石坚最后尾咪赖下边个咯，袁小田咯。先休息一阵先。